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备委员会1月8号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今年是金日成主席诞辰105周年、金正日阁下诞辰75周年和金正恩阁下被推举为朝鲜党和国家最高首脑5周年的十亿深远的一年。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阁下为朝鲜的自由独立和繁荣富强、为世界资本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金正恩阁下在竭诚继承他们两位的遗业。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在去年10月举行的成立仪式上决定，在凝聚着金日成主席的解放朝鲜业绩和金正日阁下先军领导业绩的今年8月，分别在朝鲜白头山地区和平壤举行称颂卓绝伟人的国际大会。公报指出，将在凝聚着白头山卓绝伟人不朽业绩的白头山地区郑重地建立白头山伟人称颂碑。白头山伟人称颂碑建立工作由国际筹委会主管，其相关事务则委托朝鲜筹委会办理。公报表示，呼吁各国筹委会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组织、各国际民主团体、各界人士等世界进步人民都积极参加白头山伟人称颂碑建立工作。公报指出，将为称颂白头山伟人活动标记次数，并把它命名为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按迄今举行的称颂伟人活动顺序，将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定为第5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公报强调，国际筹委会将努力尽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争取今年成为一个意义深远的年份，使之在进步人民称颂白头山伟人为世界资本化事业建树不朽业绩的革命生涯和伟大性的活动中成为一个分水岭。